人生。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在直播间除了我和孟老师之外呢，我们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大家如果打开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了好多位客人来到这里。 这个记得上一次在直播间如果出现这个就是双位数的嘉宾，应该是在咱们北控男篮的于长栋和张帆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跟主持人的数量相匹配的。 双位数您这什么意思？ 两位啊，偶数。 对，偶数。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来了四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请到了来自门头沟黑山小学的校长任全霞校长，欢迎您的到来。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还邀请到了门头沟体育局竞体科的科长万丽老师，也欢迎您的到来。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吧，欢迎万科长， 欢迎万科长。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未来的小明星，我不知道在10年还15年之后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请李新义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回想今天这一幕，我们也要欢迎李新义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打个招呼。新义，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会儿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新义跟体育之间的渊源，当然还有我们来自我们的黑山小学的老师新超老师，也欢迎您的到来。 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主持人好。 新老师离的话筒可以更近一点，我们能听到您的声音也更加的清晰。先从新义开始介绍起吧。新义坐在好多我们大人身边，有一点点紧张，但是相信你在球场上一点都不紧张。你是从事什么项目的小选手？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从事踢足球， 女足队员。 啊， 你在场上什么位置？ 我在场上是后腰。 后腰，嚯，你很重要的位置。你在我们黑山小学开始踢球的是吗？ 对。 那你跟我们说说你现在读几年级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足球？ 我是从3年级开始接触足球的。然后刚开始是体育老师就是发现我，就是问我要不要就是加入足球队。然后呢我看本来就是看着就在足球场上踢球的大姐姐大哥哥们，然后就是很羡慕。然后呢回家以后就得到家长的支持后，然后呢就训练。 你怎么开始想要踢足球的？女生好像一上来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喜欢这个运动啊。 就是看着觉得踢足球，刚开始是觉得它很好玩，到最后就是觉得它很有意义。 有什么意义？ 就是它会让我懂得就是团队协作，然后呢就是不放弃的那种精神。 那我们也想问问新老师，作为女足的队员，新义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让她去来从事这项运动，是一个好苗子？ 我一开始在3年级看，就是看李新义的时候，我觉得她身上平时看着是一个文文静静小姑娘，可是在她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有一种就是对那个体育的一种执着的一种认可的那种精神，还有他的身体素质、先天的爆发力什么的，都在我们学校当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是主动去问李新义这个同学要不要加入足球队。 有没有其他的这些项目也跟您在抢这么好的苗子呢？ 因为我们学校的基数本身就比较小，所以呢，然后体育老师呢，也就是我跟我们组长两个，那会儿也就是我跟我们组长两个人，所以基本上所有项目都是我们两个在练。所以说李新义既练了足球，当时说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练足球也得练身体，所以也得进行田径训练，也得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所以他就一起就都加入了。 谢老师自己也是球迷嘛，喜欢足球吗？ 我从小就看球，然后我也从事过专业的足球训练，然后就是特别喜欢球，尤其喜欢国安的球、首钢的球都喜欢。 哇，那您跟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一样的。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从来自门头沟的黑山小学的小学生李新义开始介绍起，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您的哪项体育基础或者体育技能是从小学开始的。我相信新义现在虽然只有小学六年级，但开始从事或者喜欢参加女足这项运动，可能这项运动很有可能是伴随他很长的时间，就像坐在他旁边的新老师一样，小时候就开始看球，那可能现在也把体育整个的带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成为了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也想问问任校长，在我们学校这边开始重视发展体育进校园这项运动，是这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都去做了哪些相应的工作呢？ 就是说呢，我们那个黑山小学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健康文雅乐学自主的终身学习者。我们将健康就放在了我们育人目标的首位，其实现在也特别契合了我们市教委提出的无体育不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 无体育不教育说得多好，是吧，孟老师？无体育不教育啊，那真的是现在大家包括我们学校这边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家长也都是把这个体育在教育当中放得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是吧？ 对的。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叫做教育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坚持全人教育的一个思想。在体育教育上我们同样如此，我们确立了以体育全人这样的一个核心思想。所以在这里我们全人在这儿就有两层含义，一个方面是我们要面向全体学生，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学生对孩子这个体育的教育，另外就是促进孩子的一个全面发展，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说基本的一个核心思想首先在我们学校确立， 对，能够在学校当中为孩子创造很好的环境和条件很重要。就像我们新义从事的这个足球，这可能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只能够借助一些社会力量去来找到练习的场地，而如果学校有这样的场所的话，那会对孩子开展运动带来很大的帮助，有了很好的保障哈。 对，是的。 那其实从我们门头沟体育局的主管部门这边来说呢，也是做了很多在这个学校体育普及工作上面的辅助的工作，是吧？孟科长来为我们介绍介绍，像新义这样的小同学，在我们门头沟地区整个体育局能够拿到的数据方面，是不是一个越来越增长的数字，一个更大的群体？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咱们像李新义同学这样的文体兼优的孩子是越来越多了。之前呢，我们体育局呢，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呢，可能就出现过一些就是部分的孩子就是文化课稍弱，体育专项能力比较强的，但是呢，随着我们体教融合的深入，我们这个文体兼优的孩子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在具体的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在以咱们黑山小学为例，就是为学校提供了基本的师资支持，然后场地和参赛的一些保障，来满足咱们学生的运动需求和咱们共同要参加的市级的比赛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来推动咱们这个青少年体育的稳步的高质量的发展。 是不是幸好有学校提供这样的场地，也解决了我们体育局开展这些项目的困难？ 学校体育场地的这个 是我们一个是生源，一个是场地， 嗯， 这个两个是必不可少的， 必不可少 啊。但是呢，你在部分项目中呢，我们同时啊也会面向咱们全区的这个十几所学校， 嗯， 来建设一些专业的体育场地，让孩子们呢足不出校就能够体会到咱们专业的这个师资的教授的特色课程，是这样让孩子们在学校更加的健康的成长。 嗯， 同时呢，我们又会在这个基础上选拔一些优秀的苗子，作为咱们的一个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来培养，来代表咱们门头沟区参加市级的比赛。 对，这是一个双向的发展，然后能够互惠互利双赢的一个最终结果的产生哈。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好多人都在欢迎我们啊、来自门头沟区的嘉宾还有孩子们，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好多人都在给心仪加油。有人说哎呀后腰好厉害呀、啊、给竖了一个大拇哥然后还说小姑娘的声音好好听啊、也在夸我们的心仪。其实心仪看起来是非常文静的，我自己也做一些这种就是专业体育项目的采访，我采访很多女足的队员，但心仪其实在目前看起来并不像那么就是我平时采访的很多的大姐姐那些专业的选手这样。你跑得很快吗心仪？ 还好吧， 在足球场上我们是生龙活虎是吧心仪？ 那听起来就是很文静，包括我们在家里人这边互动平台上也有好多人，有女生啊、永远的儿媳妇说我就是女生我也喜欢踢足球，有很多像心仪这样喜欢足球的女生。当然说到小时候是从哪个体育项目，是从小学开始的，大家也是涵盖了很多不同的方方面面的种类。像宋燕君说他从小学开始的体育项目有足球有篮球，燕林从小学时候开始的乒乓球羽毛球，然后7250他说从小学开始的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基础有跑步，包括斯坦福桥的味道也是从小学时候开始踢足球，孙东林是从小学时候开始有跳绳跑步乒乓球等等的项目。那事实上除了足球之外，任校长我们学校还也开展了很多其他的体育项目来辅助帮助我们同学们身心全方位的得到更好的发展是吧？除了足球还有哪些我们的学校的， 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冰雪。我们也是每学年都带领孩子走出去，然后呢让他去体验我们的冰雪运动，滑雪滑冰都有。 我 们 滑雪滑冰也都有。 对对都有， 也就等于是校冰雪运动进校园了。 对对对 哦 对。 那我们现在大概有多少孩子，就是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吗？大概有多少孩子？ 全是从零基础开始的。 哦， 但是我们孩子因为有一次我就跟着去滑冰了，孩子进入的这状态很快，因为他可能有了那个旱那个滑 旱 地轮滑的 旱地轮滑 基础，比我学的快多了。 我们在家里人互动平台上有好多人也在跟孟老师打招呼，因为大家常年听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孟老师曾经和门头沟也有很深的渊源是吧？在门头沟曾经是挂职过一年的时间，一年还是两年？ 2015年的全年、 啊、 从年初开始啊、一直到这个年底回来，这一年在门头沟待了很长的时间。我知道在门头沟如果开展这个体育运动的话，应该因为门头沟是咱们的应该是这个近山区还有远山区的这样一个位置啊，就学校里边开展体育运动的话，一个是呢它的人口的基数，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场地的条件。但现在我相信这个场地已经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因为现在无论是从这个学校层面教育层面还是体育局层面，都对学校的这个体育的设施体育的场地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应该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啊。那么具体到咱们的这个黑山小学的话，我特别想问一下任校长，其实呢在我以前做节目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意识，就是在小学层面让孩子们进行体育运动的话，恐怕这个安全还是最主要的。因为家长对于孩子们从事体育运动，尤其是像足球啊，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旱地轮滑呀，这容易发生碰撞啊出现危险的这些运动，在这个开展的过程当中咱们学校是如何 就是规避这些风险，而向家长们能够这个认可咱们学校对这些运动的开展的。 嗯，你说安全教育是吧？ 对。 其实我们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哈。 嗯。 其实我们每一次上体育课前，我们的老师首先就是进行的是安全教育。 嗯。 每一次，包括安全方面的这个提示是吧？包括从服装啊各个方面都对学生进行一个检查，然后进行安全的提示教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从孩子的这个一旦出现了这个 危险， 课上免不了一些碰撞，由于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然后我们的老师和学校帮助孩子赶紧进行一个处理。 嗯， 这个紧急的时候，无论是从校医到还是我们严重的到我们医院去， 嗯， 都做好能做好这样一个及时的这个处置， 就是应急的措施啊， 应急的措施。嗯， 我想这一点一个是 安全的预案，我们每位老师，尤其体育老师一在室外，他们在教案中都会体现安全这方面的预案。 嗯，首先工作呢肯定是做得非常细致，再有一个要在实际操作当中呢，肯定也得有家长的支持和理解啊。 嗯， 对。那么像心仪刚才提到一点非常重要，说的这个他去踢足球，从三岁啊， 三年级 、对不对？三年级的时候的那个是首先是得到父母的支持和理解啊，是吧？那在家里是谁更支持你，还是都支持你？ 都支持 。怎么就这么一致就支持你？是他们是球迷吗？ 我姑父他是球迷，然后呢， 姑父在家里的发言权还是很大的。 然后，奶奶和姑妈，然后呢，就会，我说我想要踢足球，他们就很支持，就是第一时间就会， 说好啊，是吗？心仪，你就去踢吧， 嗯， 别受伤。 嗯， 是吗？说提醒过你吗？ 嗯， 因为足球这不其实这个应该说这项运动的话，如果保护好了应该没问题，但是他有这个身体的冲撞啊，所以说难免受伤。 嗯， 难免受伤。那家里怎么提醒你啊？ 就是说就小心一点，然后呢 就小心一点就可以了啊。 你有没有在场上这种对抗的时候，自己心里会有一点小小的胆怯、紧张这种？ 没有 哇！请对着我们的镜头给一个正脸。我们的微博上好多的听众要求说，请心仪给一个正脸，在这边要看一看心仪的正脸。 所以说这就是心仪，就叫什么？这就是天赋型的球员， 天赋型的球员， 从心里边就不发怵。 还得再问回新老师，到底这是。看中的心意是哪一点？而且尤其刚才校长也说到了，我们在运动当中，尤其是虽然自己是有这种球迷的情节，有运动的情怀，那想要带动这些孩子们一起去参与其中，其实还是要在具体的工作上做得很细。因为刚才孟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运动的风险，万一出现一个磕着碰着，家长来找也受不了，是吧？谢老师怎么在具体的操作当中来去尽量的保证运动的这种安全，在我们的学校当中校园体育当中的体现呢？ 首先这个运动这个伤害这个意外就难免，就在所难免的都会有受伤。 嗯， 但是呢，从我们的教案，从我们的每节课的训练计划上体现出来的有这种预案，还有这种就是教师，可能我已经就是工作十多年了，在这个每个点上，每个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致能有一个预判，然后就能就是尽可能的去保护这些孩子，然后在课上还会有一些保护帮助，比如技巧项目还会有一些保护帮助之类的， 嗯， 都会就是做得很到位，然后一旦出现受伤的情况，要真的是细心耐心的跟家长去解释也好，去沟通也好，然后第一时间的去把孩子送到医院，然后去帮助孩子去治疗，然后后期也会一直在跟进。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李新义同学，其实李新义同学在运动场上特别的猛，特别的勇猛， 看不出来。 这个小眼镜在踢球的时候戴着吗？ 不戴着，踢球不让戴眼镜。 因 为为什么？因为他踢的是后腰的位置，就近似于一个清道夫的那个位置的感觉，所以 很多的脏活累活基本都是他在干，所以他受伤是最多的。其实他自己当时没有说，就在我们今年的北京人校园联赛，就是决赛前，李欣怡还打着石膏，那个左臂还是右臂？右臂还在打着石膏。 那 然后是 今天是12月28号，距离今天有多长时间？上次打石膏的时候， 应该是11月份吧？ 11月初 一次训练意外的就是一个摔倒，一个很正常摔倒，因为冬天冷嘛，胳膊就骨折了。但是决赛的时候，我们教练组都在商量，但是李欣怡还是坚持要上。周四拆的石膏，周日比的决赛。当时就我们整个教练组包括家长都非常的担心他，但是那孩子一说不让上场了，那心情就特别的失落，然后也不开心，然后后来没办法，说你上去踢小心点吧。我在场边都不是给我们队在加油，都是一直在喊李欣怡小心点，你这动作慢一点，都在给他干这就去保护。还好有惊无险的也比下来了，但是从另一种方面能体现出就是李欣怡这种顽强拼搏的这种精神，还有这种团队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这真的是体现的特别的优秀。 我们互动平台上有人说真是看不出来，孙宗玲也说是清秀的小姑娘好可爱呀，这个厉害的小姑娘要加油。然后也有人说好像有点国安队池中国那个猛劲儿，是不是？我觉得 不比池中国差。 都在夸我们的小姑娘。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能够听辛老师讲的这个过程，也确实感受到体育的这种力量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给他很多在学习课本知识之外的很多锻炼的机会，就在意志力方面的这种磨砺，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之后去做很多事情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帮助。那想再问回校长，就是我们学校从一个这样有500多名学生的中等规模的学校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去具体的落实这个体育教育呢？ 这个落实体育教育，我觉着我们其实我用我自己的话说概括了1、2、3、4、5、6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其实这个其一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确立了以体育全人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思想。那么我第二个呢，我想说的就是普提并重。那这个普提并重就是我们的全体发展与个体发展这个同时推进。全体发展比如说我们克服了师资上的这种困难，落实了每个班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保证我们孩子在校每天1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然后呢，每年我们都要召开一次全员的体育运动会，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然后另外我们也改革了我们春季和夏季的体育大课间，在这个里边我们以科学的这种方式来推进我们学生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我们也受到了一个好的效果，我们在这几年哈，我们学校的体质测健康测试当中，我们的成绩是连年提升。其实真的就实现了每一名学生在体质健康上的一个共同的进步和成长。 对，这就是体育的帮助。 对对，在个体发展中呢，其实我们学校提出了我们一个拼搏奋进的这样一个体育教育的这个品牌。我们重点就打造了我们的足球和我们的这个田径的特色。其实在这个足球和特色的这个足球和田径特色发展中呢，我们发现来培养我们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就像刚才我们李欣怡同学就是我们足球方面的真的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另外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有5名学生进入到了北京市精英赛的这个最佳阵容里边，另外还有3名学生也进入了我们北京市的这个集训队当中，是吧？这是我们，而且我们12月12日一个难忘的日子，确实我们的黑小女足为创造了我们能够去参加世赛的一个最好历史成绩，就是拿到了我们世赛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哈。真的是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我们的田径其实也是在我们区域一直保持在近几年前3的一个成绩。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可以说我们孩子这种个体的发展与我们这个拼搏奋进的这个体育品牌 已经是相得益彰了。 嗯， 这是第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我们的家和体还有社这样一个与学校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战线。 嗯， 我们一直在这做这样的推进，也逐步完善了我们家体社这样一个一体化的工作体系。一是我们的家校，我们加强我们家校的协同，保证什么呀？我们孩子在家也能落实这个体育锻炼。其二呢，就是我们特别是充分利用我们区域的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携手来培育我们的体育特长学生。另外还有就是在我们争取我们的师资资源，包括资金，包括器材等方面，我们也获得了我们这样体育局这样一个大力的这个支持。另外在社会上呢，我们就是也是争取社会的力量吧，然后呢补充我们学校专业师资的这个不足，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女足拿冠军，就很好的印证了我们家体社这样和学校形成了一个真的形成了这样一个统一战线。 大家共同形成合力，才助推到我们的小女足夺冠哈。 对对， 非常的了不起。 其实我还想说一个我们的这个四哈，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体育进。在学校重要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坚守我们的体育教育，要围绕着我们就是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以及锤炼意志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想这四个目标的就成为我们体育教育一个鲜明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一个方向。其实我们的体育教育真的不仅仅是让学生只掌握体育的知识以及体育的运动技能，其实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育人的作用。其实李新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真的不仅仅是在这个足球上，他是我们的小勇士，但是他是真的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我们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就是通过体育可能就促进了孩子在学业上的一个进步，在意志品质包括他的人格培养方面真的是都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还是，我觉着我们会坚持不懈的去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另外第五个方面就是，我觉着我们通过这几年也逐步提炼出我们黑小的体育精神，在引领着学生的成长。那么我们也凝练出五个关键词，就是迎难而上，然后就是团结协作，拼搏奋进，还有一个就是坚韧不拔，乐观向上。其实我在这里，我为什么，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为什么说迎难而上，就是我看到了这 有照片， 照片 为证， 这是我们真的是，其实我们这为什么说我们的足球取得这样成绩很不容易，这是我们在2013-2014年，这2014年之前，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操场，他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地上， 这是个水泥地， 水 泥地不是很平整， 这是 展示一下，再通过微博，咱们的微博直播位，咱们 您得举得更高一点， 举得更高一点啊，接站了， 2015年，然后呢，我们铺上了塑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地上进行训练。这是2015年， 这就是做一个对比啊， 这 照片这个做一个对比啊。现在咱们的因为这广播直播也有视频直播啊，有跟电视相同的功能。 2021年9月，我们终于在我们教委和我们体育局的这个 我看看 支持下，我们 这实际上是人工草皮了， 就是对对对， 刚铺上的， 刚铺上的 9月份， 这新鲜出炉， 经过这样一个这样在这样一个场地上的这种训练吧。其实我们能走到今天，孩子们真的很棒，老师也真的很棒， 真 是全 是 通过老师的这种不懈的努力。 嗯， 所以我在我们黑小的体育精神，第一个就是迎难而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想用这种精神来引领我们孩子，在这方面的这个精神方面的成长。 是， 最后一个我想说就是第六，就是我们 六项管理的一个保障。 嗯， 其实我们在体育教育中把课程、教学、评价、资源以及训练、竞赛，然后呢作为一个整体化来进行推进，全链条的推进。其实我们一直也坚持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观，然后把六个方面的管理形成一个组合拳，来这个推进促进我们学生的一个健康成长，让他成为一个孩子成长的一个好的保障。 嗯，说的真好，任校长。嗯，确实从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就能够感受到体育带给我们孩子成长上面的帮助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的哪项体育基础是从小学开始的，像我们的李新义同学一样。我们稍微进到广告，在广告的时间段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发表您的观点，就一分钟，我们一会儿见。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您好，我是林苑。 我是孟群。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来自门头沟黑山小学的校长任全霞校长，还有来自门头沟体育局竞体科科长万丽，以及我们黑山小学的新超老师和他的得意的学生李新义同学。在刚刚进入广告的时间段，我们的记者楚嫣也是拿来新义小时候的照片来给我们看，这是三年级踢球的时候，胸前就已经挂着大奖牌。但当时我们还说感觉是一个黑瘦的小姑娘，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是一个文文静静白白嫩嫩的小姑娘。 踢球踢白了。 是不是因为学校的场地条件改善了？那我们接着再问回到新老师，刚才校长给我们介绍的这六点哈，对于整个学生的教育方面带来的很大的一个好处。那作为体育老师，您应该在学校会非常的骄傲，我们的运动成绩在整个的运动队伍当中是有一个很好提升，同时我们的运动的条件和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都得益于我们小朋友们在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的这种成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是吧，新老师？ 对对，没错，就是场地条件好了，师资生源也好了，然后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然后现在的成绩也是非常的突出。 嗯， 然后今年的北京市校园联赛还是小学女子的超级组，然后以最后的决赛是以8-0战胜对手，所以这些直接都反映出来的都是那个训练水平的提高，然后学生的那个伤病的保护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嗯 嗯。 也看到好多朋友在互动，用户8216就说，从小学开始呢，主要还是应该多去练一些技巧，不宜大练体能。我觉得兴趣其实很重要的，看我们小姑娘这么爱踢球，就是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能够得到很多的快乐，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宇智波佐助说，从小学开始的呢是跑步，然后用户8740从小学时候开始是乒乓球啊，7373用户7373从小学开始的体育锻炼是什么？是广播体操。您还坚持到今天吗？今天还在做广播体操吗？应该是 还挺难得的哈， 一直在坚持， 一直在坚持 啊。然后呢，这边还有朋友说，就是从小从事的项目当中，现在受益的，比如说有乒乓球，另外像用户0800小时候，喜欢的项目是器械单杠，能做大回环，吊环能做十字支撑，都是高手。另外还有高手呢，我跟您说吧，后面看到一位刚才震惊到我了，说从小学时候开始喜欢哪个项目。前面有一位做引体向上的哪儿去了？您猜的，人家做引体向上，人家做多少个？ 能做到几十个吗？ 是，长营默默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引体向上一次45个， 45个， 45个， 哇， 厉害吧？ 那首先他得身体特别轻。 您看，您一定是刚才回应谁又看您视频说， 对， 感觉您壮硕了一些。 对，这视频的话，它是横向扫描，像我这样的人就不占便宜。 那为什么？ 但信义就比较占便宜啊。 信义就看起来还是很清秀，让大家在这边谈论。荣成斋从小时候开始的项目有弹球，说当然小学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项目。那说到现在，在学校当中的孩子要想练体育，要想参与体育，真的是。环境太好了，太方便了， 非常羡慕啊！ 对，这就得问回我们万老师，来自体育局方面，万科长跟我们说一说，整个从门头沟体育局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像黑山小学这样的学校已经有很多这种体育的特色，那在我们去挖掘这些基础人才的时候，像将来准备把心意给输送到哪个相关的这个运动队伍当中，您有这样的设想和打算吗？ 我们的体育局呢，主要职责呢，就是除了促进咱们青少年这个健康发展，然后呢，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职责，就是培养咱们的高素质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这项工作呢，就像您说的，我们怎么去挖掘人，怎么去培养人，然后再去通过专业的训练，达到这个一定的水平，为咱们北京市这个体育的人才。这个阵地输送一些优秀的咱们属于门头沟区的人才，这方面的设想呢，我们其实一直就在做。我们体教融合开始的最初的目标呢，就是为了一个是为咱们学校提供多样化的运动项目的普及，另一个就是从中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打造，来为咱们门头沟区争光，为咱们北京市输送人才。我们具体的路径呢，可能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咱们首先要把这片肥沃的土壤给耕种好了。怎么去把所有的孩子们，有天赋的孩子们，或者是就是在面向全体学生的这些孩子们，给他们提供一些运动的一些需求，然后从中呢去选拔。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优化咱们资源的配置，咱们把所有的属于本区的或者属于北京市的，还有咱们体校自有的这些优秀的教练员资源，把它给科学的分布到咱们所有的门城地区的中小学，然后让他们在学校里既承担起普及的工作任务，也要承担起选拔区队的这个任务，然后提供专业训练，再有就是我们要为学校的这个文化建设也要助力，比如说学校要开展校内的赛事活动、嘉年华活动，包括我们开展一些为咱们学校以中心的这个为命名的一个市级的精品赛事，比如说咱们的大云小杯，这有一个围棋比赛，咱们博雅杯的有一个象棋比赛，再有就是我们还要为咱们这些教练员和体育教师提供一个专业的培训的平台，为他们的专业技能的提升，满足不同青少年的运动需求，提供一个坚实的人才保障。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有大概有十几个项目，面向咱们的老师进行专业的培训。然后呢，咱们教练员这块呢，我们在 不断地提升他们自身的这个专业能力的同时，也让他们深入到学校去观摩咱们的文化课教学，在文化课教学中汲取一些尊重学生体育教育规律的这些身心特点，来去开展咱们的青少年的后备人才的培养。还有一些方面呢，我们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引领性的活动。 嗯， 我觉得比如说咱们的开展一些这个国家间的这个市区省市区间的这个还有咱们这个俱乐部间的这些这个赛事活动的平台，我们近几年呢，我们陆续举办了中美的篮球的这个交流赛，也举办了京津冀，也参加了咱们京津冀这个阳光体育大会，同时呢又开展了咱们这个女篮的四区的邀请赛，还有咱们几个俱乐部主办的是俱乐部联赛足球篮球的这些呢活动。还有一个更值得提一点，我们还主动的去争取一些资金，为咱们学校呢孩子们提供一些基本的这个冰雪的体验活动。 嗯， 同时还有冬奥知识宣传这块儿，我们呢就是去年到今年这个时间段，利用这个咱们北京市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包括北京市体育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呢，开展了这个滑冰、滑雪的实地体验，还有咱们陆地的模拟体验，还有咱们的专业的这种入校的这种校园的冰雪的讲座，为咱们孩子们带去了很多这些关于冰雪知识啊，关于冬奥知识的一些基本认知，然后为咱们的今年的冬奥会呢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 咱们就是也有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这样的一个在体育局的倡导下的做法，是吧？ 对对对。 嗯， 我们这些孩子们当时刚才校长也说了，就是咱们黑山小学校长，黑山小学当时就去了一部分孩子， 我们去了。 滑冰也参与了滑雪， 应该有100个孩子。 学校组织的，学校 规模很大哈，不是说几个孩子去体验一下，是 资金 那么多， 提供资金支持。 那 体育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体育发展的话呢，一个是需要有这个人口基数，就参与的人数多了，他才能这个能够选拔出人才。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有投入，要不断的投入。刚才这个任校长拿那照片大家也都看到了哈，这个场地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啊。 对， 那这里边就是要有保证资金的投入啊。 这有我们体育局方面的支持，是吧？ 对对。 那确实现在整个大家去开展体育运动这样的一个需求非常的高涨。那从实际的效果上来说呢，从我们学校出发，刚才任校长提到了，可能更看重的是孩子这种人格健全方面，对于教育的这种成长方面的帮助。而从体育局还有一个专业的属性，就是专业的竞技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就是学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面儿，但是呢，从中可以把这个面儿铺开之后，就能够挑选出这种更优的我们专业的体育竞技人才的后备力量了。从这一点上，我们脱钩是不是也得益于我们的这些运动项目、体育项目进校园之后，在这个青年的竞技人才培养方面有些成果呢？ 我从几个数据上给大家这个阐述一下。 好， 这个在当年呢，我们进行三集中模式的时候啊，我们的注册运动员呢，最多的时候也就180人左右。从我们走2013年开始走这个体教融合之路之后，我们这个人注册运动员的人数逐步提升到今年的936人。这个首先是我们这个基数塔基已经有了 5倍了，就是 将近5倍。 然后这个成效来讲的话，我们从14届的世运会到15届世运会的成绩上的变化，14届是9金、13银、20铜，然后呢，15届呢是13金、30银、35铜，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市运动会在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体校融合走了之后，从这方面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再有一些，还有一些部分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比如说刚才咱们黑山小学，咱们女足这个项目， 历史性的突破， 历史性的突破，因为像他们 这个我们这个也是区校联办的一个项目，我们既是学校的，也进代表学校，也能代表咱们区来参加这个比赛，为咱们这个区争得荣誉。这个市级冠军赛，这个还是超级组的冠军，啊，还有咱们刚刚结束的这个北京市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咱们大于二小，这个冰壶项目获得了一银一铜的一个优异成绩。 嗯， 这些冰壶队的孩子们也是，同时也是咱们区，跟咱们这个刚才说这个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区。 也在学校里面开展冰壶吗？ 我们呢是日常的是在学校，因为冰壶场地受限制。 嗯，对。 我们日常呢可能在学校主要练习一些基本功和专项的训练。 嗯， 就是在陆地的模拟等等的。 嗯， 然后在周末可能集中起来，我们到专业的冰壶场地进行训练。 嗯， 所以呢就是通过了这长期的努力， 嗯， 然后我们得到这么成绩。还有很多很多啊， 嗯， 比如说乒乓球啊、曲棍球啊，这些项目都是在全国的这个赛事中都能拿到成绩。 哦， 无论是在这个传统的一些体育项目，还是这些这个冰雪项目方面啊， 嗯， 都有好的成绩。 对， 嗯， 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运动员的一个等级，今年呢我们皮划艇赛艇项目呢像是大概有15-16位， 嗯， 就是一级二级的运动员获得了这样的称号。 哎，我们门头沟的皮划艇运动水平为什么这么高呢？怎么开展这个运动的？ 这项运动呢我们要追溯到可能在很久以前了。这项运动首先我们是把作为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来对的，再有一个是我们有先天的自然的条件，这就是彰显门头沟特色的一个方式。我们在水利用咱们这个开放水域，也是通过咱们市水务局、区水务局等部门啊，给咱们共同的支持，然后咱们把这个永定河有其中的78000平的这个水域面积面向咱们开放。然后咱们 这个我可以插一句，就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尤其五一期间的话，去咱们门头沟永定河去旅游玩的这个咱们住在市里的朋友啊，这比较多啊，因为那个水面是非常的漂亮。 对， 这您亲身去游览过好多次。 对，就我当时也是想这个碰见皮划艇的训练，后来没有遇到过。 这项运动呢，可能就是开展了年代非常久远了，然后呢教练员们的努力，然后我们各方面的保障，然后人员的付出，这个才是出现了咱们今天得到的成绩。这项运动呢未来呢我们同时也会结合这个全民健身这项活动共同开展，面向全体市民来开放水域体验水上运动。 包括现在好多人以前家里要配一个跑步机，现在都改成划船机哈，啊，就是来在健身上面可以在家里就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训练。我们这边也有灰太牛郎是门头沟家里人，他说他的位置离我们黑山小学6.9公里，瞄着地图就算了一下，很近。他说小时候呢打打闹闹走过来，身体基本素质还是不错的，现在仍然和小20-30岁的年轻人一起打羽毛球，也不见得落下风，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灵活协调包括力量速度都打下基础，这对于参加各类活动都是有益的。其实就像刚才万科长介绍了很多的这种体育的人才，他方方面面，他一个人可能在一个项目上有比较突出的特点的，他的这种身体素质提升了之后，他可能转向其他运动也会比较容易。那我想问问心意，你除了踢球好，你跑步快，你还参与什么运动？你有没有那天去体验一下滑冰啊什么其他的这些种类，你上手怎么样？ 因为滑冰和滑雪，就是因为我学过旱地轮滑嘛，然后呢滑冰对我来说就是虽然说和轮滑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是区别的，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基础，就是很好就会掌握它， 起码你上冰能站住滑起来，是不是？ 然后滑雪就是我觉得跟滑冰就是它就是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呢需要就是最后有技巧的停住它就可 感觉心仪，就是 能停得下来就停， 能停就换一场地， 这个场地 换一场地展示自己的风采啊。 这那你要去滑雪场的话，大家都挺害怕你的，你能停得下来就非常的重要。 那你有没有想过从这个足球场转到冰场，从冰场转到雪场，就是这样的一种转换？都已经尝试了很多次了，是吗？哎呀。这种经历的话很难得，非常难得，我就非常羡慕现在孩子们在体育领域当中的这种尝试啊，和给他们创造这些条件啊。 嗯，确实，那我们有这样的一支非常强的女足的队伍，那接下来这些选手们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辛老师，我们这个队伍是不是大多数队员都也像辛毅一样，就六年级了？将来您觉得他们当中的，有没有人可能有机会去进入到一些更专业的队伍当中？还是大家会带着这样的兴趣爱好去继续升学，然后在下一个阶段的学校里面参加女足的这样的团队呢？ 我觉得，首先那个学校体育还是以育人、以教育为主，然后呢？说培养专业运动员，可能是我觉得不太现实，就是不可，因为职业运动员也不是那么好培养的，所以我对我队员都是这样的，就是你首先通过体育，你能直面今后的挫折，在挫折当中你能够顽强的再站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升学以后，他有一个爱好，有一个体育爱好能陪伴他的一生，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很多家长去重视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体育的这个主导位置现在已经是非常明确了，体育对孩子来说很重要，他不光是锻炼了他的身体，还更重要的是健全了他的人格，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就是我更注重的他们都是做人做事的这种风格，这种品行是最重要的，所以心意可能在球场上比较那个猛一点儿，但是在私底还是文文静静的，做人做事非常有礼貌，而且也是非常诚恳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名学生，所以我觉得还是育人为主，然后学习为主，然后体育呢只是辅助他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在今后的学业当中能够去在紧张的时候，在那个心里不舒服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个发泄点去帮助他释放，然后去面对今后的各种压力。 那刚才您说到的点非常重要，其实作为我们基础性的这种体育普及的工作者来说，不仅仅说是想要希望在他们当中能够出多少专业的人才，更主要的是去拓展他们的兴趣，希望体育能够成为伴随一生的一项重要的爱好。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运动项目的推广和尝试上，您也会做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努力，就除了教孩子们踢球，然后也多教一些运动，就是大家都有一个选择，有的像新一样喜欢踢球踢足球，有的可能喜欢玩别的项目，是不是都让大家有所涉猎一下？ 就像那个校长说的，我们学校不光是足球、田径，还有冰雪，我们学校篮球今年的篮球也非常出色，我们的一组的篮球，十岁左右的篮，就是小学生在打篮球的时候，今年是包揽了门头沟区的冠亚军。 哦，这么厉害！ 就在前不久， 包揽了区冠亚军。 对，决赛的时候是黑山小学一队对黑山小学二队，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开设的项目还是非常广的。你像我们学校有跆拳道的社团，还有武术的社团，就很多个社团都有，就是体育项目的嘛，会有很多社团。 对，让大家都去做很多的尝试哈，在微博当中也有好多朋友，像翠湖新营啊，包括召唤等等，也都在给我们来自黑山小学的辛老师加油，然后也给心意加油，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体育的坚持的道路上面，能够做一个更长久的这种陪伴哈。当然说到小学开始的这个运动，奎托斯也说，小学和同学踢足球，当时可以抱着足球跑，可以抱腰拉别人的那种，所以呢影响到现在就是喜欢看美式橄榄球。对，就是兴趣嘛，你不知道你最终会发掘哪一个特别对你的胃口，并且成为你长久相伴下去的一种运动习惯。但是我们都是提倡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门体育的 技能 方式的技能来陪伴自己。 我们说这个曾经我们的家长啊，就我们小的时候家长会提醒我们说，你一定要学习一门技能啊，体育技能或者是这个艺术方面的技能，艺不压身，可以陪伴你一生啊，它是一种兴趣的培养。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一个是家里面呢这个父母的支持，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学校的给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有就是全社会的努力啊，给孩子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哈，最后还想问一下万科长，其实呢咱们从2013年开始呢，我看到就有这种青少年体育人才的培养计划，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啊。那么咱们现在还有没有近期的规划和未来几年的一些具体的规划？ 近期呢，就咱们话要回到咱们双减政策方面，我们呢在咱们师资培训方面有一个新的尝试。我们就拿曲棍球这个项目来举例。我们在这个八中京西附小和军装小学呢同时开展这个项目， 曲棍球项目。 对，这个黑山小那个军装小学呢，当时呢为了发现了这个曲棍球这个项目具有这个竞技性非常强，而且这个深受孩子们欢迎，所以他们想在幼儿园里也同时开展。我们呢就变通了一种方式，通过教练员带动咱们幼儿园的教师们参与到日常的这些基本的专项技能，你比如说运球啊、球性的练习啊等等的，让他们来深入幼儿园为孩子们教授。同时呢教练员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普及这个项目，再去抓区队。这种模式呢就有效的避免了我们学校的体育师资的这个短缺现象， 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推广哈。 对。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来自黑山小学以及门头沟体育局的客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更多体育项目进校园的活动。再次感谢几位的光临，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更多爆款资讯400-818-0096。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我们拥抱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在晴空辐射的作用之下，气温将快速下降，平原地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要继续做好保暖工作。明天白天依然是晴天控场，不过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北风较大，气温会稍有下滑，预计最高温度在4度左右，风寒效应明显，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空气干燥，也需要多多补充水分，以及用火用电的安全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阵风会达到6级，最低温度-5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温度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指数是5，不太适合大家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